行其实是一种学习，学习找回最初的自己。旅行不是逃避，而是和最真实的自己相遇。无论要走多远，无论什么方向，每次旅程都有它的价值。邓立德宝带大家游走世界每个角落，咁记得收睇同埋收听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8点嘅《孖宝游世界》。好，大家好啊！欢迎收睇同埋收听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8点嘅《孖宝游世界》。今日已经去到好快啦，嚟紧 Christmas 啊！今日已经系10月23号，我哋播出嘅第21集啦。好，咁啊镜头见到啦，呢位帅哥又出现啦，已经而佢今日咧有唔同嘅造型个 cosplay 造型啊。上集大家如果有留意就我哋嘅南美嘅绝色之美就讲咗呢个玻利维亚同埋秘鲁啦。咁你着咗个草泥马毛做嘅毛衣嚟。好，今日医生啊 Ivan 嘅打扮，如果上集大家 miss 啊，介绍翻先啊。Ivan 本身就系一个深度旅游嘅喜爱者啦，好中意去大自然去拍摄一啲嘅景物嘅，同埋都会用嘅单反镜啦。亦都系非常支持深度旅游嘅。咁啊，你嘅工作就系帮一间工厂做一个嘅物流定系一个嘅 流 程嘅工作人员。讲完都唔知咩嘢，总之就系一个字劲。咁我知道啊 ，Ivan 就對數字同埋對呢啲嘅 details 咧就非常之著重嘅。咁所以我知道今次咧依集咧 ，Ivan 上到嚟咧，金燙嘅造型，大家估下佢係想介紹咩嘅國家咧？好，見到一身好似獵裝嘅打扮，再加個望遠鏡就唔去睇馬嘅，今日就冇跑馬。OK， 星期六今日冇跑，星期日先跑。咁啊，有望遠鏡，有依身獵裝打扮，咦，仲有個類似一個嘅酒瓶喎，呢個。兼又走，大家如果看看我們孖寶遊世界的網友都非常聰明，估到就去一個 safari， 去一個的郊外，我們叫做非洲的國家。我們真是厲害，我們真是五大洲七大洋基本上全部都講過了，上集都南美都講完了，今集講一個你和我都未必會去的地方，非洲。記住啊，唔係去南非啊，我哋真係去即係有黑人非洲黑人嘅非洲。咁啊，今集會講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一個坦桑尼亞，講東非。嗱，呢個地方嗰陣時 ，Ivan 同 propose 俾嘅時候咧，我都 O 咗嘴噶。哇，坦桑尼亞對我嚟講真係遙不可及啦。這個字比我熟悉嘅就係我有時都會去飲咖啡嘅，都會揀一啲嘅非洲豆嘅坦桑尼亞豆。但究竟呢個國家係乜東東咧？喺邊度咧？即係對我嚟講。是一嚿雲啦，咁但係 Ivan 再提多個字喎。喂 ，Joyson， 你對於動物大遷徙熟唔熟啊？呢個字當然我就聽過啦，睇過啲喺 National Geographic 都好多圖片，先知道一個好厲害一個類似真係世界大自然奇觀之一啦，就動物大遷徙。咁稍後 Ivan 咧都會將佢呢個相片咧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好，咁啊介紹一下先醫生嘅造型。頭先你講過啦，呢個唔係一個普通嘅獵裝喎，呢個係咩嘅類型嘅物料嘅衣服啊？ 其實呢啲咧就係一定要去非洲，一定要準備好。好嘅呢啲速乾衫，因為咧，無論係你係去到一啲扎營嘅地方啦，或者係一啲即係有啲好啲嘅就會住酒店啦。咁其實你唔可能帶太多嘅衣物去嘅，咁一定要帶啲速乾衫咧。今日著完，夜晚洗，第二日基本上就一定乾嘅啦。咁嘅話咧，你先可以保持到個行程，唔會話即係話成車都臭崩崩啊咁樣咯。 冇錯，同埋依個平時我睇開啲 Indiana Jones 啊嗰啲電影咧，你都見到依個 Harrison Ford 咧，基本上都係著依啲叫做獵裝，但係唔係為咗型嘅，其實佢有真正嘅一個嘅功能咧。OK， 咁其實嗱，我都知道啦，都預備咗個望遠鏡啦。即係當然我哋去做動物睇動物大遷徙嘅時候咧，依個嘅望遠鏡係好緊要嘅，因為你未必需要，你雖然唔係好近。但你都需要靠個望遠鏡才能夠看到那個情況啦。嗱，咁既然我都講，喂，點解 Ivan 你揀嘅地方上次又去依個秘魯同玻利維亞，今集啊更加跨去東非，點解你會揀去東非？原因係乜嘢？ 原因就係一個字，都是我上集講的個真 字， 冇錯啦。咁因為其實我覺得點解會揀東非，同埋點解會揀坦桑尼亞去到睇或者見證呢個動物大遷徙咧？其實最主要就是因為坦桑尼亞保育做得好，無論佢嘅保育好，無論佢嘅面積好，其實咧佢會比肯亞嘅一啲都係睇動物大遷徙嘅地方啦，係差唔多大10倍。咁啊更加唔好講南非啦。咁啊南非嘅話咧都有佢優勝嘅地方，但係咧佢就唔係。真係一個動物嘅大遷徙，佢會見到好多野生嘅動物，就係咁啦。咁所以如果要見證動物大遷徙嘅話咧，其實我自己 睇翻啦，一個坦桑尼亞就一個不二之選啦。 不二之選 ，OK 明白。初時我以為去肯亞添，點知原來你去一個更加大、更加 wild 嘅地方，就係個坦桑尼亞。好，旅行小貼士啦，究竟你去嘅月份係幾時咧？點樣去啦？坐咩航機啦？同埋好緊要嘅嗰個簽證，以及頭先你講嘅嗰個防蚊措施，因為大家都知道啦，非洲嘅地方咧，可能佢哋有好多唔同嘅病毒啊，或者好多病菌啊，咁啊住喺城市人，我哋嘅防禦能力比較低嘅。咁我知道要去依個嘅東非國家嘅時候咧，都要去衛生署咧打咗一啲嘅防蚊措施。咁啊，首先咧講下啲 do's 旅行小貼士。究竟有咩嘢需要我哋要去依個東非坦桑尼亞時候要注意嘅咧？ 咁你去邊度旅行都好啦。首先安全同埋嗰個叫做身體上嘅健康係最緊要啦。 冇錯。 咁去一啲有黃熱病地區嘅國家咧，就要去衛生署嗰度咧就 book 翻個醫生。咁就其實好似睇醫生咁嘅，你話俾佢知佢喺邊度，咁佢就會查翻最近嗰個國家你有冇啲特殊嘅疫症，咁咧就會建議你打翻相應嘅針。咁有啲地方咧，譬如坦桑尼亞呢啲地方咧，係絕對要一個黃熱病嘅針紙先可以入到去嘅，係啦，冇錯。咁所以咧。除咗咁，另外咧，佢就會去到睇醫生啊嘛。咁佢你當一個醫生咁，普通睇醫生就得噶啦。咁佢會介紹翻教翻你點樣去防蚊啦。 O、okay, K， 防蚊措施就見到好似話蚊子晚上都係吸血鬼嚟嘅，全國登界時候嘅白蚊、伊蚊日間出現，所以咧減少蚊子活躍時候外出或者穿上淺色嘅長袖衫褲。呢個就係呢個阿 Ivan 嘅 standard 嘅一個防蚊嘅措施。咁所以都要做足嘅，因為講真，如果我哋一時大意或者即係懶打少支針有機會去啲地方咧染咗一啲當地嘅風土病咧，咁、就好麻煩啦。 係啊，冇錯冇錯。 OK， 咁啊點去啦、究竟你要去依個國家，即係聽落都覺得究竟點飛過去咧？ 咁我其實就經呢個嘅多哈。 多哈 係啦，即係卡塔爾嘅首都啦、首府啦，咁就多哈去轉機。咁我先從香港搭九個鐘頭嘅飛機去到卡塔爾嘅多哈，之後再轉機，咁啊搭多五個鐘頭咧就會去到。坦桑尼亞的一個叫 Dar es Salaam 的地方那裡、 我都要轉機的，冇直航機，就只由香港搭依個飛機去到依個卡塔爾，因為其實我見好多去非洲國家都經中東的地方做一個嘅 transfer 嘅，咁之後就再飛到去坦桑尼亞，嗰、那個算唔算一個 capital 啊？你飛個地方 係啊，算係一個 capital city 嚟嘅，係。 OK， 都問一問旅遊簽證，我想知道點攞咧？如果香港係揸住 BNO 或者揸住特區護照， 係啦，咁就亦都好好彩，真係需要攞簽證嘅， 真係特區護照幫到你啊！ 係，特區護照竟然幫到，因為其實中你見到中國同好多非洲國家都有邦交嘅，咁就係因為呢樣嘢，咁所以香港好。特區護照好，或者 BNO 好，都其實都唔使攞 visa。 佢個領事館啊，雖然話唔使，但係佢領事館知唔知香港邊度啊？ 唔知道。 咁你攞 visa 點喺網上攞定點啊？ 喺網上邊睇翻唔需要，因為我哋睇翻嗰個香港嗰個叫做睇翻當地 immigration 同香港 immigration 咧，都會有個清單嘅嘛。譬如話 B 特區護照有啲咩免簽證國家咁咧，咁其實揾到佢咪唔使攞簽證咯。 直情唔需要網上做啲 online 嘅簽證都唔需要嘅，咁攞住特區護照就可以。可以入境 㗎啦， 哇 ！OK， 雖然即係我哋都唔係好中意特區護照，但係即係特區護照，其實應該原因解釋下點解依個特區護照同依個嘅即係坦桑尼亞有啲即係唇齒相依嘅關係啦。咁我都講講，頭先都講咗多啦，旅行小貼士啦，要打咩針，要著咩衫，搭咩飛機或者咩時間去，頭先我都講啦。其實東非坦桑尼亞一年四季都係一個字。 熱係冇錯，赤道氣候。 咁想知道其實有冇咩時間相對會好少少？ 其實主要如果係講非洲坦桑尼亞或者要見證呢個嘅動物大遷徙嘅話咧，就主要分都係分旱季同埋雨季啦。咁一般人咧都會揀旱季嘅，因為點解咧？旱季佢個平原嘅草地咧相對咧會黃啲啦，會少啲草咧，好多草都枯咗啦。咁變咗能見到或者係揾到動物嘅機會咧係會係。大好多嘅，咁所以一般我哋如果揀都係揀旱季去，咁而坦桑尼亞嘅旱季咧就喺十一月到五月， 十一月到五月， 咁所以你可以喺呢個時間去咯。 OK， 即係比較時間上，如果你想睇到多啲動物嘅話咧，就揀呢段時間去就相對好少少。好，咁頭先 Ivan 都講咗啲旅行小貼士啦，咁我哋都講一講下呢個坦桑尼亞嘅地理位置啊。咁大家相信嚟講，直情係完全 no idea， 淨係自己講我哋叫非洲。其實非洲都有分開好多部落、好多個國家。咁其實坦桑尼亞是什麼咧？我哋睇啲相片先。嗱，其實因為見到一個好靚一個 jungle、一個 forest 啊嘛。嗱，坦桑尼亞其實全名就叫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咁本身 身他们用这个语言可能土话就叫做斯瓦希里语，我都不知道这些是非洲话，它是位于赤道以南的东非国家，先讲的赤道，你可想而知是几热啦。咁佢本土地是位于维多利亚湖和印度洋之间的。北边呢佢的 neighbor 呢就是一个有呢个乌干达和肯亚。西边呢就同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和布隆迪交界。南邊就跟馬拉維和莫桑比克是做一個鄰居的，其實你會看到這個就是一個東非這個的坦桑尼亞裡面其中一些相，動物大遷徙裡面的動物他們要好像崩好像奔流魚一樣去搬的地方，我都不知道就是牛啊還是一些什麼呢， 我們叫做 Guru， Guru 即是角馬， 角馬很震撼的，如果現場見到，因為他們是慢馬奔騰衝下去的， 肌肉橫練的， 是的。見到其實他附近都有很多不同周邊的非洲國家，他在1964年4月26日其實他是有兩個國家合併而成的，我都小心讀比較難讀的，因為他就坦葛尼克和桑吉巴爾這兩個國家合併，先成為現在的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其實它都是合併國，首都就叫做杜篤馬，我不知道是否飛過去其中一個地方，不知道你有沒有經過。在1996年以前，舊的首都就位於這個雷斯薩拉姆，仍然都是坦桑尼亞的主要商業城市，以及大部分的政府機關都在那裡的，而達雷斯拉薩姆也是坦桑尼亞主要的港口。其實這張照片都看到那個坦桑尼亞這邊的一些jungle，你看到一些大象是在你周圍在走來走去，不是麗園的大象被人關起，它全部就是一個大自然裡面，可能是一個保育的一個的大自然的公園裏面，將他們好好保護的。 是啊，沒錯。 是不是？ 會有些這些是地質公園裏面的一些警察。 是啊，同埋我諗他們都是保護一些即係有啲可能非法的獵人咧，因為其實都很多人咧好想去捕捉。你見到點解他成為眾矢之的，就因為一大象的象牙。其實都講翻啦，香港咧已經係上年咧已經係禁止成為一個嘅中轉象牙嘅地方，好多人透過香港將呢個嘅象牙咧偷運翻去大陸嘅。係啊，咁所以其實我哋見到咧，而家呢啲嘅非洲大象佢哋啲牙咧，其實而家呢個仲完整見到已經很好，好多嘅大象呢啲嘅牙咧係俾人咧已經可能冚斷咗啦，或者已經冇咗牙啦，所以呢個完整呢只大象一隻象牙出嚟咧，其實咧可能好多人都虎視眈眈，所以呢啲可能嘅當地一些警察就保護，希望能夠將這些象牙的保育，因為其實他們已經是瀕臨絕種的動物來的。坦桑尼亞的東部沿海地區和內陸的地方屬於熱帶的氣温，西部內陸高原屬於熱帶山地氣温，另外桑吉巴爾有20多個島嶼屬於非常熱帶的海洋氣候，而非洲的最高峰叫做哇這個叫做克力馬扎羅山，就位於坦桑尼亞境內，好難讀啊！嚇，哇！咁呢啲就係見到咧，呢啲喺坦桑尼亞森林裏邊咧嗰啲嘅動物啦。呢只係咪犀牛？ 係啊，冇錯，呢只就係黑嘅犀牛。咁佢而家其實個保育狀況咧，全嘅係瀕臨絕種嘅動物嚟嘅。咁就好多咧，而家即係我哋叫做想保育嘅黑犀牛咧，都放咗喺坦桑尼亞嘅Ngorongoro Crater 嗰度，咁就係一個火山口形成一個嘅盤谷啦，咁樣啦嚇。 所以呢啲即係都係瀕臨絕種嘅動物啦。如果我哋人類啊繼續將佢哋獵殺嘅話咧，呢啲動物咧可能過多摸半世紀，過多呢10年就可能已經係消失喺地球上邊。所以我哋咧千祈真係唔好自私啊，即係為咗一己私欲咧將佢哋殺咗。好，咁啊，坦桑尼亞嘅面積有幾大咧？係有94.5萬平方公里嘅，係咪？你話大唔大都唔少啦。嗱，你會見呢張相就係當地坦桑尼亞人，其實咧佢哋咧已經有好多唔同一啲嘅工業去發展嘅，雖然你會見到嗱，你見到佢哋唔係真係土人嚟嘅，你見到佢哋都係 civilized 嘅，有文化嘅，著恤衫、著西褲，同埋其實佢哋因為佢哋都有唔同嘅物產農業去出口嘅，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倉庫，見到一啲嘅坦桑尼亞嘅可能做生意人啦。其實我懷疑嗰位另一位可能係中國人，其實因為近年咧中國係好多嘅投資，稍後上你會知道點解會咁多中國人會喺非洲出現，同埋你見到喺非洲坦桑尼亞，你會見到好多大陸嘅巴士行，因為佢哋將啲大陸唔 外的巴士就運了它產生來，你會看到簡體字的巴士啦，簡體字的一些店頭啦，還有很多的衣服原來是大陸呢將它運了它產生來，它可能穿著一件不知道什麼牌子的李寧牌的運動衫，有的它人口就有5350万，哇你就想想5000多万，即是這個地方。它現在都有一個現任的總統，就叫約翰馮貝約瑟夫馬古虎尼，是2015年10月當選的。其實在相裡面應該可能都會有機會見到他，我們下去看一張相先，因為見到為什麼經常說這個的坦桑尼亞跟中國關係這麼好呢，噔噔、 哦、 好，謎底已經解開了、 嗯、 就見到這個中國的習近平習、主席呢就、其實剛剛上兩年都到訪了這個坦桑尼亞、隔離這位黑人呢我相信就是他們的總統，就叫做這個的馬古虎尼，他就是2015年當選了做這個的坦桑尼亞總統、很明顯呢他跟習近平有偈談、有偈談就是有人仔，有人仔就有發展，所以其實很多當地的 infrastructure 呢、基建啦，他們的食水啦，很多的火火車或者很多大型的建築其實都是多謝中國、所以他跟中國的關係非常好的、你會看到習近平都特登看到哇笑曬、去到坦桑尼亞，所以你會明白為什麼我們不需要簽證，沒錯，正正從這張照片迷底終於就解開了，因為跟習大大是很好朋友、所以其實這幾年中國的在非洲的發展其實都很蓬勃的、所以你看到經常很多非洲人他們有些是學著國語的、學著普通話的、因為他們要經商嘛， 但是倒回轉很難 的、對啊，反過來其實我都有見過，我記得那時候我曾經做過一個故事，我訪問一些坦桑尼亞一些非洲人，他們來香港做生意、他們懂講英文很流利的、另外他們都懂少少普通話、因為他們知道現在他們需要賺錢、他們都要去中國做生意、所以他們要學普通話，沒有辦法了，這個潮流趨向、你們都要跟中國做好朋友了。 是 本身坦桑尼亞是大陸的海岸線，長有840公里、東部沿海地區和內陸部分地區屬於熱帶草原的、它平均氣温其實又不是很熱的，有些地方是21至25度， 晚上會很冷、 但有些地方就會比較冷的、所以其實都氣候都比較特別的。其實這個就是他們的總統、他們呢都其實這幾年都賺了挺多外匯的，你看他們呢都穿的衣服呢都挺花fit的、你不要以為 退下威夷 度假，你不要以為他們是穿著一些土人的摟著皮拿著那些矛樣的，其實他們這幾年呢都已經懂得怎樣將他自己現代化一點，搞下面子工程，其實這個就是他們的總統，其實他們就是掃街、清理特意的dress up到戴頂帽、好像 Miles Davis 那樣穿著件花恤衫、即你完全不知道這個就是坦桑尼亞國家、當然啦，這個總統究竟有什麼要什麼、可能其他當地的市民都可能即食都不夠， 仍然 是 發展中， 仍然就是發展中啦、坦桑尼亞全國有38%的陸地被劃為一個野生動物保育區、所以其實它超過40%的坦桑尼亞，你說比肯亞來說它更加大、全國總共有16個的國家公園負責做一個保育，所以說如果要看動物大遷徙的話、肯亞未必是 the best one， 是、我自己判斷就是坦桑尼亞才是最好的， 是啦， 因為一間都有張圖講講整個動物大遷徙的、季節啦、以及有些地圖可以看看的。 好啦，咁我就少少即係資料就介紹了坦桑尼亞的歷史啦、文化或者佢嘅 proportion 或者同中國的關係啦。咁、我知道你都好多嘅靚相，我就等緊睇你嘅單反相機出嚟嘅靚相，即係期待已久， 我自己都期待。 咁啊，交俾 Ivan 講講下你個行程之旅，有咩嘢所見所聞、得意嘅地方，睇睇你相先。 咁就嗱，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非洲，非洲大草原啦，係咪睇動物啦？其實係嘅，非洲主要都係睇大草原啦、動物大遷徙啦、動物啦。咁但係原來咧，非洲頭先所講啦，都有海岸線，其實係黐住印度洋嘅喎。咁黐住印度洋，即係代表佢其實那個叫做海洋資源也好，海啲島仔啊。咁其實咧，你都可以參觀嘅。咁、我去到呢度就係坦桑尼亞嘅一個附屬嘅特區。咁就係一個叫 Zanzibar 嘅一個島。咁就佢係叫 Stone Town 啦。咁以前係一個基本上成個 town 咧都係一個 奴隸交易所嚟嘅，差唔多係嚇。咁就好多奴隸交易嘅地方啊。 仍然仲有 slave 嘅買賣。 而家就冇啦，而家 嚇我 係遺跡嚟嘅，所謂遺跡。 哇！你講清楚啦，而家唔會有嗱，我都知仲有啲國家有，但係呢個係全世界已經禁咗，係唔可以販賣奴隸嘅。 冇錯冇錯，佢係古蹟嚟嘅。 OK， 古蹟，就係呢個地方。 係啦，就呢個地方就 Stone Town 嘅地方啦。咁所以你哋可以去睇動物大遷徙，睇動物之餘咧，其實佢有一個好得意嘅風光俾大家睇到嘅。 你同當地嘅導遊係咪另一位男士？ 係啊，冇錯冇錯，呢、這個就係我喺當地認識嘅一位原居民啦 嚇。 咁佢就係準備做學緊點做導遊。 你點揾到佢咧？ 我喺純粹喺街道咧，因為我圍路喺街道，佢喺松灘裏邊呢啲路咧，啲巷咧好窄。 嗯。 有很多建築物，很多矮的建築物，你基本上找不到路，找不到路的時候我就撞到他，咁佢又話不如我帶你行下啦，咁樣咁我啊算啦，咁我誒咁我識咗一個原居民啦，係啦， 緣分開始啦，咁之後都似有啲發展嘅， 都 OK 嘅，佢都帶我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度睇啦，睇翻啲古蹟啦嚇 ，OK， 咁啊都幾得意嘅。 好，我哋攞落下一張相先，好。但係我想知道咧，呢個地方咧會唔會佢哋相信係信咩教比較多？ 其實佢主要兩種人會喺度住嘅，一種咧就係印度人啦，一種咧就會係 因為我見到好似佢哋信伊斯蘭，即係有唔同嘅教咧，佢即係嗰邊佢多元種族。 係啊係啊，印度同埋波斯人都會喺度嘅，咁所以咧其實你見到個門上邊咧好多唔同一點點嗰啲釘喺度。 係啦係啦。 其實咧當然啦，我唔知道點解會有大象喺個島度啦，但係佢就話呢個啲釘咧係為咗防止大象咧衝入啲門嗰度。而起嘅係啊係啊，咁而圓頂同埋方頂嘅嗱，你見呢個門咧就係有圓頂嘅拱門啦，類似啊。咁有啲門咧就係好似我哋普通嘅門咁，即係長方形咁啦。咁都係代表住唔同嘅種族喺入邊住緊，即係譬如呢個就係印度人喺入邊住咁咯。 係咪？我見咧你個天氣其實去到時候係咪都非常之熱？ 係啊，赤道氣候啊，好熱㗎，三十幾 度 㗎。 平均你朝頭早 平均三十至三十幾度， okay. 但係如果一早一晚嘅話咧，去到草原咧係差唔多去到十度啊八度左右㗎。因為草原佢基本上有日照嘅時候就好曬好熱，但係冇日照嘅時候咧 heat loss 啊，即係嗰個叫熱力嘅揮發咧好快。佢又冇草，又冇即係啲草都謝曬啦，寒季去，亦都冇乜特別樹，唔係樹林可以 trap 住啲熱氣咧，咁所以其實。一早一晚會好凍 但係我見你都做一件即係唔係長褲，驚唔驚話可能嗰度有啲蚊蟲會釘到，所以 暫時未去草原都還好。 即係 city 裏邊基本上都安 OK 嘅，即係咁嘅打扮。 冇錯冇錯。 因為如果你去到啲比較 wild 啲，即係比較野外嘅地方，可能你就要保護自己嘅手手腳腳，即係免受蚊蟲去釘。 係啊 係啊，會唔會都要小心 啲？要㗎要㗎，冇錯冇錯。所以去到草原嘅時候，基本上要著長衫長褲啊，淺色衫褲咁咯。 同埋我想問你去到時候，譬如當然啦，佢哋唔係講，佢哋係可以揀簡單嘅英文定點咧？譬如當地呢啲可能就會講英語啦。 其實佢哋開始都其實都講好多英語嘅。咁就但係啲英語就都溝通到嘅，咁就可以揾佢哋帶路啊、問路啊，或者係叫佢哋帶你行下咁。咁當然啦，冇免費嘅午餐啦，呢個世界咁好多咧。其實咧，佢就算教你行路啊，佢都會收你錢。好得意啊！呢個地方， 但之前冇同佢講好咗先嘅， 冇特別嘅，因為有時問路，你會覺得啊，喺香港又好，喺邊度，喺任何國家好，其實問路係一個好正常啦，係咪？即係你會覺得好理所當然。但係喺當地咧，你一問路，佢帶你行，佢或者指俾你，佢會收你錢咁啊，好得意噶，伸手攞錢咁噶。咁都冇辦法㗎啦，咁你又唔係當地人，咁佢就真係幫咗你，咁佢需要嘅報酬就係金錢咁解啫。咁微笑。解決唔到個問題，唯有真係俾翻個所謂嘅貼士。 佢哋個貨幣係點樣想招嘅？去到坦桑尼亞， 佢都係主要用美金， 都係用美金嘅。 美金係因為佢哋啲貨幣咧，其實都好唔值錢。咁就用美金啦。咁另外都有佢當地嘅銀紙嘅。咁但係美金會比較多。 如果你哋要去唱，譬如你都攞住美金去當地去使啊嘛。咁如果你要需唔需要兑翻當地嘅？ 都有時都有需要嘅，咁去銀行兑咯。 多唔多啲黑市嘅市場咧？因為我都知道幾多黑市市場。 係啊，幾多㗎？幾多㗎？咁我就冇特別去黑市市場試啦，咁直接去銀行就方便啲啦。 哇！咁所以其實都啊，我先諗都提醒翻，即係我諗我哋冇辦法啦，人即係去到地方又唔熟悉，就即係好靠當地人去做。但係有時都驚嘅，即 係 你冇辦法，你同可能講好咗，你話可能呢個價錢，但係有機會可能提價加價，咁你都。 都冇辦法㗎啦，咁即係最主要就係真係要事前要講清楚咯，即係。 但事前都有機會同你講反，即係反口㗎嘛。 係啊，嗱，譬如呢一個學緊做導遊嘅人咧，就開初咧就話唔使錢啦，我帶你行下啦。咁我都知道佢係唔會唔收錢㗎啦，咁所以同佢講咧，譬如$10咁啦，咁到最尾咧，佢都會要求15至20美金嘅。咁所以就基本上你預咗咯，即係如果去得呢啲地方，佢一預咗，錢方面你要自己揸緊啲啦，咁亦都要同當地嘅人要任何服務啊 service 好要溝通好先，否則嘅話就會有啲麻煩嘅。咁但係酒店嗰啲咧就都好嘅，明碼實價。咁你 book 嘅時候幾多錢，找數嘅時候都係幾多錢咯。 之前會唔會喺網上做咗 booking 先啊？ 有啲會，有啲冇，有啲冇，係啊。咁就因為有啲就 book 完之後咧，發覺去到咧，哇，原來好差嘅喎，哇，同啲相咧差好遠，咁你只能夠即係 cancel booking 啦，咁之後再去隔離就揾地方咁。咁佢好喎，佢嗰啲 booking 咧又唔需要特別俾 deposit 啊咁嘅喎，咁所以都有好有唔好嘅地方咯嚇。咁所以有啲我會係選擇喺網上面 book， 有啲就係去到先揾。咁樣 即係都可以靠 online booking 做咗啲嘅 accommodation， 只要 in advance book 咗，睇啲相先咧，希望能夠有個 reference， 但當然可能去到現場就有落差嘅。 係啦，冇錯冇錯。 咁但係就基本上嗰度嚟講，會唔會都 tourist 都比較 friendly 咧？即係譬如外國遊客去到， 其實外國遊客去到咧都嗱，譬如我去個碼頭度買飛好咁咧，或者係去到巴士站好咧，一大群好多嘅。當地人呢就無論係佢會裝扮到好似工作人員咁嘅喎，就會攬住啲 staff bench 啊等等啦。咁去到話好似介紹幫你話，你咪買飛去邊度啊，或者你咪需要攞行李咁樣。但係呢啲所有嘢咧，其實都係一啲普通人路人甲想賺你錢嘅路人甲嚟嘅啫。咁嗰啲人可以話誇張到咧，即係嗰啲路人甲係多到咧係完全個 box office， 即係個佢真係要賣飛嗰度係完全遮住曬嘅。你根本就揾唔到，因為嗰啲人太多啦。咁你冇嘅，咁佢收你$1手續費，$2手續費。如果你真係揾唔到又趕時間嘅，咁可以揾佢哋幫手嘅。咁但如果你時間許可，唔係太趕車啊，唔係太趕船嘅時候咧，其實我唔鼓勵去揾呢啲人做服務嘅，因為始終真係太大量啦，佢哋會遮住曬個 office。其實反而個時間會就係嗰班人令到個時間咧就耽誤咗。咁所以能夠自己揾嘅都自己揾啦。咁如果真係好趕時間，要揾佢幫下手咯。 嗰邊治安係點咧？即係想知道坦桑尼亞。頭先你講啊，我哋上集講秘魯嚟講都 OK 嘅。非洲因為大家都即係好陌生啦。同埋頭先都講咧，我諗非洲人佢哋依幾年咧，因為好想快啲能夠賺錢，我成日覺得會唔會佢哋可能都會走捷徑啊，少少蠱惑嘢啊，又或者即係。我唔知咧，搶劫係我哋係亞洲人，點咧會唔會係？佢哋可能對中國人好少少啦，因為你見到中國好多年好多投資喺當地，咁所以可能佢對亞洲人會好少少。但係你會覺得嗰度嘅治安環境咧？ 我覺得嗰度治安環境，我夜晚就一定唔出去㗎啦。咁 真 係係夜晚都唔敢出去㗎啦，因為都會有睇到啲新聞，就係夜晚即係會有搶嘢啊嗰啲啦。咁就所以一般我都係朝頭早出去。咁另外就唔好行捷徑啦。我諗呢樣嘢都係好正常嘅。咁就至於其實我覺得我自己睇翻佢嗰個治安咧，唔算太差嘅。如果日頭嚟講，因為咧真係開始投資啊、發展好咧，都開始旺㗎啦嗰啲啲地方。咁另外就但係有一樣嘢就我覺得都真係要幾小心。你見到好多人坦桑尼亞嘅人咧，嗰隻眼咧係好黃嘅。 黃疸病 係啦，證明咧其實佢哋真係有啲水源又好，食物咗有啲污染。咁佢哋自己其實好多都有呢啲。無論是肝病啊，其他不同的病啊，都真的會影響到他們。所以呢你去到呢那個叫治安 OK 的，你只要不要去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就 OK 了。另外飲食和食物都盡量是去一些即比較大一點的地方啦。如果即要試地道的小食都要要揾下，我真係啊！要揾 食咧，地攤嗰啲食嗰啲當地 嗰啲我就都冇食啦，我都冇食。 我諗小心為上，因為你唔知佢點去處理，同埋有啲嘢根本即係未必我哋食得到嘅，食慣可能都會一食會中招，都小心，因為實在太多當地啲唔同嘅病，你亦都唔知佢點處理啲街頭小食。但你有冇嘗試大膽啲去試下咧？ 我嗱，其實咁嘅，其實喺嗰個叫做我中間會有去打獵嘅情況嘅，咁打獵嘅期間咧，其實打到啲雀仔好、老鼠好，其實佢即場處理嘅，有一個好簡單嘅處理，洗咗劏咗啲內臟出嚟之後咧，就擺就揾即係啲樹枝咧穿住嚟燒。 咁燒完之後咧，佢都話：你食唔食啊？咁樣，咁我自己都接受唔到，咁所以就我都冇，我都冇試食一啲原居民或者叫土著。 野味嚟噶啦，呢啲就是中國人嘅野味啦。見到乜嘢四腳向天嘅，全部都食得嘅， 係 啦 係 啦，你 miss 咗啦。 係我知道 啊。係啊，好可惜係咪啊？ 咁但係我因為我個肚好胃好，我驚頂唔住，所以我就冇食呢樣嘢啦。 好嗱，咁我哋上 part 咧就講咗一啲即係好特別有趣嘅地方，即係去東非坦桑尼亞國家嘅時候咧，要留意注意嘅嘢咧。因為就諗呢個地方陌生得嚟，咁但係又好似好多好 mystery 好奇特嘅嘢。咁我留翻 part two 翻嚟，我就講下大家都會想知道嘅動物大遷徙，同埋點解 Ivan 話唔敢食野味，因為我都睇咗啲相咧。其實都考一考你嘅膽量嘅，究竟你敢唔敢食？好，我哋休息翻嚟之後，我哋再講。